可能是最嚴重的，可能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啊，啊又或者冇咁嚴重的，但係都需要在醫院留醫的，咁我哋就係我哋嘅普通的內科病房啊等等。咁當然啦，如果係真係可以再好啲嘅情況冇咁嚴重啲嘅，可能我哋會去我哋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啦。再跟住可能是亞博的社區治療設施等等。咁如果有啲需淨係需要隔離或者病情好輕微嘅，可能去我哋嘅社區隔離設施，甚至乎可能咧喺屋企等入去我哋嘅社區隔離設施等等。咁每一個嘅設施其實佢第一佢有嘅儀器係唔一樣啦。譬如你去到深切治療部，可能佢有一啲幫助呼吸嘅一啲呼吸機啊。咁你去到亞博可能就唔會有啦。咁即係。呢啲係我哋會睇翻病人嘅需要啦，就會放喺安排喺唔同嘅地方咧，去接受最適當嘅治療嘅。 下一題啊， 各位，本港今日係再新增29,272宗確診個案，當中包括14,454宗係經核酸檢測為陽性，另外仲有14,818宗係經快速測試嘅陽性情報個案嚟噶。至今咧，本港喺第五波疫情入邊咧係錄得超過96,000宗嘅個案。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咧同大家睇到嚟呢度，跟住落嚟咧有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黄大仙竹园南村桂园楼以及系沙田龙亨村卫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青衣长亨村亨怡楼以及屯门宝田村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的是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高福慧和林智恩。林智恩你好。 大家好。 林智恩，看到香港的疫情现在每日的确诊数字大概就徘徊在每日30,000多宗的水平，今天都是29,000多宗。这个数字卫生防护中心就形容个案是仍然很多，但是数字就属于平稳。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平稳的现象就令到这个港大的医学团队最近发现市民就是开始恢复一些比较频繁的社交接触。这个其实就是根据他们统计了不同类型八达通卡在过往7日那个使用量的平均数而得出来的一个估算来的。他们就想跟市民讲，就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加速一些人和人的接触或者社交场合，有可能会令到病毒的传播加快，出现一个疫情的反弹。 而上个星期即周末的时候也都有一些传媒影到好像都有不少市民就去了沙滩那里，有些人散步啊或者游水啦。当然因为个天气热了，还有即是暑假提前了放啦，所以就见到今天即康文署下午就宣布明天开始就会关闭辖下所有的泳滩。我留意到即特首在关闭泳滩这个措施上面都有一个讲法的，因为早前他表示过就说其实现 家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已經好嚴格啦，就冇計劃咧再更加收緊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咁所以咧，今次咧呢一個安排咧就屬於一個場地管理嘅安排，因為康文署本身就已經冇開嗰啲泳灘噶啦，即係話其實已經冇救生員喺度。咁而家咧嗰個嘅即係措施，只不過就係叫加強個管理去圍封啫。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講到圍封沙灘咧，即係我哋會諗到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咧就係即係嗰個沙灘實際上啦嚇，即係行政上面可以點樣去圍封咧？另一樣咧就係因為而家咧佢主要係圍封嗰啲我哋叫罕見沙灘嘛。咁但係咧香港咧大家都知道有少部分叫非罕見沙灘嘅，咁嗰啲咧就其實有時咧啲環保團體都會投訴啊，即係話可能好多垃圾啊或者嗰啲水質問題咧，就問究竟其實係邊一個部門去負責管理嘅？咁我都睇嗰啲資料咧，就有個講法就話係食環咧就會揾一啲外判清潔工去處理啦。咁但係呢度我擔心問題咧，即係會唔會有啲市民咧其實就去咗嗰啲嘅泳灘咧咁樣？咁因為咧有一啲嘅非罕見泳灘咧，其實都係一啲罕見泳灘隔離嘅啫。譬如荃灣區都有唔少呢啲咁嘅泳灘，譬如丁九灣咁。咁又會唔會有市民去咗嗰啲地方，即係去散步啊，甚至係游水咧？咁呢個我諗都需要去處理嘅一個問題嚟嘅。 嗱，林子欣，我哋先講呢個罕見沙灘啦。其實咧，康文署下面咧就管理緊全港咧係有42个啊罕見公布嘅公眾泳灘嘅。咁大家熟悉一啲可能譬如大浪灣啊，平時都好多人去嘅，咁呢一啲咧就係即係今次佢哋宣布咧會關閉嘅泳灘啦。其實睇翻咧，我哋疫情期間咧，過往都有試過咧去關閉泳灘嘅。咁當陣時咧，其實都有救生員嘅工會咧就出嚟反映咧，佢哋會面對幾個管理上面嘅問題嘅。第一咧就係個沙灘嘅範圍好大啦，即使做咗個圍封咧，其實亦都好難去確保咧完全唔會有人進入呢一啲嘅範圍嘅。咁係咪需要在人手方面去配置呢？第二呢就是如果讲到管理问题呢，很多人針對沙灘呢個情況咧，就提出咗譬如啲市民咧係冇去緊守口罩令同埋限聚令啦。咁但係當一啲場地管理人譬如發現到呢啲情況之下，佢哋又有冇權限去作出檢控咧？咁可能呢一個都係嚟緊咧管理上面會面對嘅問題嚟嘅。 係啊，你頭先提到即係沙灘嚟講，可能救生員其實佢都冇一個咁樣嘅權限係去檢控一啲市民，譬如唔戴口罩嘅。嗱，咁不過我哋又從另一個角度睇啦，我都見到有一啲嘅傳媒都有訪問一啲即係去咗沙灘嘅市民啦，即係佢哋嘅角度睇咧，就覺得哇，而家已經好有抗疫疲勞，即係因為好多處所 邊度都唔去， 係啦，即係又唔可以聚集，咁你屋企又唔可以容許兩個以上嘅跨家庭聚會，咁如果你連沙灘都要封埋嘅，咁仲有冇第二啲地方要封咧？因為譬如而家有啲公園咧，即係有啲草地都仲有啲市民會去唞下氣嘅， 或者行山啦，都多咗人。 即係行山，當然我哋都有聽過有人俾人票控啦，即係冇戴口罩，咁即係會唔會仲有第二啲嘅地方會被封咧？咁呢個都係大家擔心嘅問題嚟。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18723111啦。唔知道有冇听众咧呢几日系或者周末嘅时候有去过泳滩啊？你哋见到嘅情况系点咧？嗱，会唔会有人系冇戴口罩啊？或者嗰个群聚嘅情况啊？你哋睇到系即系个情况会系点咧？对于政府宣布咧会关闭泳滩咧，你自己又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啊香港政府请力员工会的主席邓子安在电话旁边和我们一起倾下。邓子安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们大家好。 是。邓子安，我想先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泳滩的情况。因为根据特首的讲法，现时泳滩就是没有救生员服务的。今次的措施只不过是加强去管理的。其实现时泳滩在没有救生员驻守的情况之下，你留意到那个即民众去那里享用啊，或者去那里聚集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諗係而家咧，即係十八區都好多泳灘嘅。咁而家其實主要係個天氣咧轉翻熱咗，或者係暖翻之後咧，喺某啲區嘅泳灘係的確係會特別多人聚集嘅。即 係 例如係南區啦，例如西貢區嘅清水灣二灘啦，例如係屯門嘅黃金泳灘啦，一啲本身係冬季泳灘嘅。泳灘咧，亦都算係多人開始，即係好似夏天咁樣聚起嚟，即係喺嗰度可能散下心咁咯。 呢啲人喺泳灘入邊咧，佢哋個行為係點噶？即係譬如會唔會戴口罩啊？或者係即係都有翻個社交距離噶？ 基本 最近如果是非常之密的人口，即係好多人 流的話。唔好意思啊，鄧子安，因為咧我哋要先聽一節新聞啊，或者新聞翻嚟咧先至繼續同你傾啊。唔好意思，我哋轉頭再傾、 啊。好啊，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9,27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4,454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4,818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的个案。连同在2月26日至3月5日期间，透过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的超过180,000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960,000宗。卫生防护中心话，医管局呈报再多278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4,636名的患者死亡，死亡率是0.48%。近90%离世人士没有打足疫苗，87%人有长期病患。新一批大約300名內地援港醫療隊下午經蓮塘口岸到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醫管局主席范宏寧和中聯辦代表到場迎接。林鄭月娥致辭的時候說，代表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衷心感謝醫護團隊來港協助。她說香港疫情嚴峻，目前重中之重是減重症、減死亡、減感染，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再加上醫護團隊的協助，有信心一定可以戰勝疫情。率团到港的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说，团队在港会和医管局共同协作，在香港特区政府和医管局的统一指导下战胜疫情。政府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沙田龙亨村卫心楼、屯门宝田村第六座、青衣长亨村亨怡楼和黄大仙竹园南村桂园楼，相关人士需要在今晚9点前要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下午大约1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由于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港股重上20,000点收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0,087点，上升1,672点，升幅大约9.1%。全日主板的成交额是接近3,098亿元。科技指数急升超过20%，收市报4,243点，升770点。副总理刘鹤主持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对中概股问题提到，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保持良好沟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消息利好港股表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朝早有薄雾，下星期初云量较多，下星期初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之后提提大家，在湾仔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轩尼诗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渣甸街交界的快线现在只准电车行驶。另外将军澳的环澳路有隔音屏障和道路工程，环澳路介乎环保大道交界至到回旋处，包括单车径的路段都是会封闭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 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是有部分是涵盖不到第24至27条所讲的有关的一些行为的。所以这方面正正就是说，香港国安法是可以弥补到堵塞到相关的漏洞。 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新闻之前呢，我哋就同香港政府请匿员工会主席邓子安咧倾紧有关啊。近日有啲报道咧，指到有好多市民咧就喺泳滩嗰度聚集，咁而康文署咧亦都宣布咗咧，听日咧就会系封闭咧呢一啲嘅泳滩噶啦。咁啊，到底个情况系点咧？我哋请翻邓子安出嚟先，邓子安。 是 ,Hello, 主持。 不好意思，剛才打斷了你，那就問到呢，這些市民呢其實在泳灘的活動情況是怎樣的，請你補充一下。 是，其實呢去泳灘那裡呢，那就有很多人有不同活動啦，有些一家大小，有些游水，有些曬太陽。那其實如果他們呢是落水的泳客呢，其實一潑就很難會戴著口罩。剛才你說即是會不會有個口罩力。咁因為今一波咧，同之前一波嘅疫情有啲唔同，好似做運動啊，係唔可以除口罩。 嗯，冇錯。 所以有啲尷尬嘅，就係因為如果佢哋落水游水咧，就好難戴住口罩。咁呢個又令到我哋有啲尷尬，我哋勸佢戴翻口罩好啦。咁佢哋一般都聽話嘅，即係喺我哋去勸嘅時候都會戴翻。咁但係我哋即係長期係唔可以即係幫到咁多個人。是有冇去執去即係嚴守呢個口罩令，所以都係有啲困難嘅管理上。 嗯， 咁如果你講到限聚令咧，咁其實咧就如果個攤面咧即係好大啦，咁個人流唔多嘅時候咧，佢基本都會會自己咧就會分開有個限聚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如果個攤面唔大，或者個人流實在太多，好似之前嘅星期六日或者假期咁樣，其實就變成密密麻麻咧，就變成咗個口罩啊，同埋嗰個限聚嘅情況咧，就好難控制到咯。 嗯，我哋都關注到一點咧，就係因為聽日就會開始封攤啦。事實上咧，第四波嘅時候咧，都試過有泳灘係要圍封嘅。但我都想知道咧，其實因為沙灘個範圍咁大咧，其實圍封上面係點樣去操作嘅咧？ 其實之前的經驗咧，就係主要的出入口啦，同埋係嗰啲即係圍封嗰個入口樓梯，或者係嗰啲主要的入嚟嘅地方，或者停車場嗰啲咧，就要用嗰啲索帶啊，或者係圍碼啊，或者係有一啲叫做危險帶啊，去攔住話俾啲人聽，其實而家成個沙灘係封鎖咗咯。 嗯，咁但系啲市民会唔会都揾到啲窿窿罅罅，自己捐入去？出现呢啲情况时候，你哋又会点做咧？ 其实之前都试过，咁咧起码都挣扎一个礼拜嘅个适应期。有啲市民咧就会打烂我哋闸啊，去剪烂晒我哋嗰啲围带啊，咁冲入嚟嘅。咁我哋冇办法，我哋见到有市民即系硬闯入嚟时候，我哋就会有同事系。駐守咗喺嗰度，會叫話俾佢聽，其實而家封咗咯。咁如果佢真係唔聽話，咁唯有同上司講，可能有機會報警咯。 嗯，其實未封攤之前咧，而家康文署下邊嘅泳灘就已經其實係關閉咗噶啦，即係話嗰啲沖身嘅設施啊，同埋更衣室其實已經冇開噶啦。咁但係因為而家仲有即係市民去游水咧，其實而家個衞生情況係點樣咧？ 其實如果嗰啲人流好多聚集嘅泳灘咧， 其實佢哋都係會用同一個廁所，其實唔係冇開，好似有開嘅嗰啲廁所，係啦。咁仲個衞生情況其實係會越嚟越差，因為咧，因為冇沖身啦，佢哋會用咗廁所嘅水啊，即係可能喺個洗手盆嗰啲咧，佢哋會去用嗰啲水去沖身，或者去沖涼咁樣啦，或者沖走啲沙，其實係變成咧大部分嘅遊客或者去泳客都係聚集咗喺同一個廁所咯，其實都唔理想啊。 其實呢你剛才講到都可能在颶風的時候會需要做一些維持秩序，或者甚至可能有些市民是不聽勸的時候，可能都要報警了。以你們現時的人手呢，其實你們每個泳灘在即風灘之後會安排幾多位的同事去到駐守和去處理這些問題的呢？以你們即救生員的角色去到處理這些颶風，根據過往的經驗，其實又是不是一個即又是不是足以應付呢？應該這樣說。 如果是平時即每年都會關閉零卡，我們都會留兩個或以上的救生員在這裡，大概兩個左右，其實人是不夠的，如果去執行這個法例或者是去限聚令，或者直接是即驅趕那些泳客，而且我們那個的位其實我們並不是一個執法的部隊來的，所以我們去到只有勸喻的，一般市民都好听话嘅，咁但系真系遇上一啲唔听话市民咧，其实就变咗纠缠好耐，咁可能就要报警，咁啊变成就系、系令到有困难嘅情况系有，同埋好容易就会引起有冲突啊，即系市民如果系唔理解点解要咁样做嘅话咧，往往就发泄都喺我哋嘅前线嘅人员身上。 另外咧，頭先我哋都關注到一個即係沙灘管理嘅問題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啲沙灘就並唔係罕見上面嘅沙灘嚟嘅。咁嗰啲沙灘咧，究竟係邊個部門管理？同埋即係你會唔會擔心咧？如果一啲罕見嘅沙灘圍封咗之後咧，其實市民就會湧去第二啲沙灘。 如果唔係罕見嘅沙灘係邊個部門管理？其實我唔，即係首先我唔清楚。每一個唔係罕見嘅沙灘個範圍，可能係真係唔同嘅部門嚟嘅。咁如果圍封咗沙灘，其實我諗圍唔圍封沙灘都好啦，啲市民都可能會去咗，都會有機會去其他地方。暫時我即係見到個現象都係咁樣。咁只係我諗喺而家沙灘嘅情況，就可能係佢哋嘅人流已經密到係唔可以。即係做到一個限聚嘅情況啦，同埋可能啲市民都好疲勞啦，都開始放鬆咧。咁落到沙灘嘅時候咧，都個口罩即係始終會落水，都口罩嗰度都好難執啊。咁所以變成可能而家就變成要做一個圍封咯。 其實第五波疫情發生以嚟咧，以你了解，處方有冇喺沙灘嗰度做過啲大規模嘅執法或者勸喻行動，去提升市民呢一方面嘅抗疫意識咧？ 大規模，我咧曾經喺大浪灣嘅時候，佢試過係即係聯同其他部門係會落去巡查，不過嗰陣就唔係抗疫嘅，應該講緊滑浪嘅情況。咁但係真正如果你有發出告票啊，有幾多？我諗要問翻康文署先知道有幾多，即係真係會發出咗告票，或者有幾多數字？這個我哋工會就冇呢個數字喺手。 OK， 最後我想請教埋啦，因為今日係即係最後一日，可以啲市民係嗰個沙灘係冇圍封啦。你留意到有冇市民趕尾班車，即係衝曬去沙灘玩啊？有冇比平時更加密啊？ 都有噶，都有，都見到有啲市民係即係多咗落嚟嘅今日。咁可能係調返轉係政府宣傳到位啦，佢哋知道聽日有風啦吓，咁所以今日呢趕尾就落嚟係坐下，我都見到有都係比平時多咗。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啊或者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先。 咁啊，其實咧，關於沙灘管理嘅問題咧，我哋係亦都咧係有向康文署咧係到查詢過嘅。咁其實咧佢哋就話咧喺而家每個泳灘咧都仍然係有一啲駐場嘅員工當值啦。咁佢哋咧係會喺適當嘅地方，例如係泳灘嘅出入口咧，去加設圍欄啦，張貼通告咧，並且作出廣播咧，係去提醒市民咧泳灘係關閉，亦都會加派人手咧喺呢啲地點嗰度巡邏。如果發現有違法嘅情況咧，係會作出適當嘅跟進嘅。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啦。阿林子欣或者我哋而家咧先接聽一啲聽眾嘅電話。電話旁邊咧有方先生喺度啊，方先生你好， 你好。 我講呢條法例咧，同一個而家話唔戴口罩啦，一個人如果去即係講呢個法例去游水喺沙灘。落咗水點樣戴住個口罩呢？根本冇可能㗎喎。如果你救生你嗰啲康文署所啲職員嗰執法呢點執啊，人哋解釋上到法庭個法官都會接納㗎。我落咗水唔通仲要游水我戴住個口罩咩？係咪冇可能。所以我覺得呢條法例話喺公眾地方唔戴口罩呢係冇辦法成立㗎喎。如果喺沙灘對如果你話去檢控嗰啲泳客咁樣。 嗯，明白啊，好啊，多谢阿方 先生。 系好啊，多谢方先生嘅意见啊。咁、方先生讲咗个好实际嘅问题咧，因为其实口罩湿咗水咧，咁佢嗰个防疫嘅效果又真系会大打折扣啊。咁、即系呢一个会唔会系能够成为市民喺即系辩解自己唔戴口罩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咁方生有个咁样嘅意见。 嗯、 另外咧，电话旁边咧仲有黄先生喺度，听埋黄生电话先。黄生你好。 喂，系啊， 请讲。 系，我觉得咧，政府咧今次话封摊咧，呢个政策咧系冇乜用咯。 嗯， 你点嗱游水戴口罩肯定唔掂啦。咁点解你唔加强执行响沙滩上边唔戴口罩嘅人咧？你管游水啲做咩？游水你封咗个摊，喂，觉得我哋响深水湾、浅水湾游开嘅，大把地方可以游，你封咗咪就要游咯。去大口湾、数码港、华富村对出，周围游得。是不是其实你应该向个沙滩上面執行嗰个戴口罩严格啲咪可以搞点囉。游水冇可能唔戴嘅人但冇可能㗎。咪、人戴口罩冇可能㗎。 黄生啊，我想请教呢，你话你自己系泳客啦，咁以你嘅观察近排系咪真系多咗人喺沙滩嗰个滩面嗰度，即系唔系讲緊喺游水嘅时候啦。 我唔理 即系 撇开一啲撇开一种族嘅问题啊。我发觉星期六呢，星期六嗰啲地嘅时间呢，啲外籍人士呢是通常不戴的，戴埋啲細路仔都不戴的。 嗯 嗯， 我哋唐人嚟讲咧，大部分都戴的，有部分不戴是真的。 系，咁但系头先救生员工会的朋友亦都讲啦，即系由于而家沙滩好多设施咧都即系关闭咗啦，咁可能咧佢就见到个情况咧，好多人要喺个即系厕所嗰度咧就做嗰个更衣啊或者系冲身嗰个动作咧，啲人就即系逼到密密麻麻，就认为个卫生状况都唔系咁好。 其实就唔系话咁严重啫，我哋其实我哋爬埋我哋喺山边度冲凉添，搵啲山水冲凉添，周围有山水噶嘛。甚至有啲唔冲行路翻屋企得嘅，冇问题嘅。 嗯，咁你对于佢关闭咗个泳滩，咁嚟紧你嘅 冇乜，我觉得冇乜意思咯，作用唔大咯。我觉得应该执法严啲，就沙滩上啲人唔戴口罩嘅问题咯。 OK， 好啊，多谢黄先生嘅意见啦。咁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啦。如果你系泳客或者咧，你对于政府咧今次关闭泳滩嘅呢个做法有意见咧，欢迎你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萧叔叔我哋再嚟讲莎士比亚剧嘅一啲萧叔几中意嘅句子。今日呢句咧系来自 Hamlet， 中文咧有啲人译做《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啊，有人译做。咁啊呢句咧就系咧，当佢去讲佢自己一个心情极度低落嘅时候咧，嗰个心情系点咧？佢话 How weary。Stale, flat, and unprofitable seem to me all the uses of this world. 整个世界能够俾到我嘅嘢咧，就系一扎咁嘅字，而呢一扎字咧，都系类似相近嘅意思。How weary, 令人疲累啦 ，stale 好似死水一般嘅 ，flat 平平无奇啦，平淡啦 ，unprofitable 完全冇用嘅。当我系好 depressed 嘅时候，当我系有啲抑郁嘅时候我就会咁样谂啦。How weary, stale, flat, and unprofitable seem to me all the uses of this world。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啲共鸣啦？呢个句子来自 Hamlet 嘅 Shakespeare。好，下次我哋继续。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宣布咧係會圍封咧呢一個沙灘嘅措施啊。嗱，其實睇翻咧今朝早特首林鄭月娥喺召開記者會嘅時候咧，就被問及啊，即係而家市民嗰個出行嘅習慣好似即係睇起上嚟輕鬆咗啦，或者放鬆咗啦，咁會唔會咧係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咧？佢就話咧係冇計劃咧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但係咧就勸喻咧市民咧要嚴守而家已經有嘅措施啊。咁佢當中就係講緊咧，其實沙灘方面咧，我哋已經係即係冇去開放噶啦。咁而家咧再去做一個關閉咧，其實只係做好一個場地管理嘅情況啫。咁啊，所以大家點樣樣睇咧？又或者譬如從一個更加宏觀啦，一個疫情管理嘅角度，亦都有專家提出咧，如果現時嘅染疫人數咧係繼續喺五位數嗰度橫行嘅話咧，有可能真係要考慮咧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譬如咧，阿許樹昌教授就話係咪要參考港大早前提出的封城方案呢？咁如果你都有興趣跟我哋傾下呢啲嘅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嗱，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一位嘉賓，有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啊，係啊陳海欣議員喺電話旁邊一齊傾。陳海欣議員你好 ，Hello 你好，高福慧同埋林子欣同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哋咧想請教下你啦，嗱，因為政府呢一個封攤嘅呢個做法咧，都可以話係有一啲意見咧會認為係嚟得遲咗嘅，因為咧早前有好多傳媒咧都影到咧沙灘上面冇戴口罩啊，或者咧係冇守限聚令嘅人數咧都係多嘅。咁喺一個場地管理嘅角度嚟睇咧，其實係唔係過往譬如康文署喺呢啲設施嘅管理上面係鬆懈咗咧？你嘅睇法係點啊？ 其實我諗係咁睇嘅，因為咧，首先先從市民嘅角度嚟講啦，其實我哋即係出現一個抗疫嘅疲勞同埋一個疲態啦，我諗已經一段時間嘅啦。咁啱啱即係嗰個天氣好翻少少，又有太陽啦，咁我諗係大家都想出外咧，係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咁而今日聽到即係政府嘅記者會裏面所講啦，其實咧就係話根本啲泳灘咧就冇救生員嘅，其實我哋冇開嘅咁樣。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啦，即係泳灘都係由康文署或者是政府管理的，咁如果一些是由政府管理的泳灘咧，我都覺得即使冇救生員啦，其實係咪都會應該有一些基本的巡查啊？甚至乎我哋而家如果違反限聚令啊，我哋都會有一啲嘅執法人員係會去巡嘅咁樣。咁如果個場地管理嘅部門咧，其實都可以即係唔好話啊冇救生員啦，我哋就冇人喺呢度，冇人去理。我覺得呢個說不通嘅。咁當你咪見到有人違反限聚令嘅時候，咁你咪去執法咯。我覺得。咁如果又放觀再睇遠啲嚟睇咧，其實唔只係泳灘噶。其實我諗大家都想吸收新鮮空氣咧，其實以前都有啲嘅報道，或者都大家都見過行山咧，都試過成個山頭都係人嘅，係咪？咁我諗呢一樣嘢咧，其實真係政府要諗下喺屋企困咗屋企咁耐啦，咁所以啲市民係好想出去，即係有一啖新鮮空氣，即係而家覺得哇，原來呼吸都係咁困難嘅咁樣。咁所以其實佢係咪應該要再諗下，再行前一步去諗下，究竟有啲乜嘢係可以安全情況下，大家係可以去一啲嘅室外嘅地方？我叫做唔係叫做話，即係一啲嘅大型嘅活動啦，而佢哋真係個人想去出去行下山，喺個泳灘度呼吸空氣咧，咁樣佢就要諗下。頭先你哋都有提啦，其實究竟有冇嘢我哋再行前一步去做嘅？ 係咪要再收緊某啲嘅社交距離啦咁樣？反而我有個反建議嘅，即係除咗呢一點，我哋成日諗住咩都收緊之外咧，其實係咪都要善用下我哋咧喺香港咧，其實都冇乜利用到嘅一啲嘅電腦嘅軟件同埋追蹤嘅程式，譬如例如安心出行咁啦。而家我哋有疫苗嘅通行證，你去一啲嘅超市啊，你去街市啊，你都要係 do 呢個安心出行嘅。其實點解呢？我哋一個咁已經比較多人已經有一個軟件上面，你唔可以裝埋或者可以聯繫上，就係話啊，會唔會可以就係做咗快速測試之後又有兩針嘅？咁喺某程度上就係可以去一啲嘅地方，即係例如。你話泳灘咁樣，雖然泳灘個範圍可能你冇話邊個係出入口咁樣，你都可以俾一啲市民係咪嘟一嘟咁我喂，我其實都係打針兩條線，我而家出嚟呼吸下空氣休息下啫咁樣，我可能係兩個人嘅啫，我同一個朋友咁樣，我又冇違反限聚令，咁又得唔得咧咁樣？咁如果又或者個泳灘裡面會唔會設一個上限咧咁樣？因為我諗都係真係要平衡下。其實除咗呢一個驚傳播病毒之外咧，大家都要諗下，我哋都要有適當嘅。運動量咧，先可以保持我哋個健康嘅。其實以往咧都有一個即係體育教授都有同我講啊，除咗你哋要喺屋企之外，一啲適量嘅可以行出去嘅活動咧，如果唔係話大規模嘅人聚集咧，其實咧我哋係咪應該要諗下點樣去方便到市民咧 ？OK， 好啊。 陳海欣嗱，頭先我哋都關注到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聽日會圍封嗰啲就主要係康文署轄下嘅泳灘啦。咁但係因為咧香港仲有一啲沙灘咧，就係叫非罕見嘅沙灘嚟嘅。咁頭先我哋都有啲聽眾講到，喂，其實都仲有第啲地方咧係可能有人聚集或者游水嘅喎。咁你會建議點樣處理呢個情況咧？ 但其實你講得好好啦，其實唔係得康文署先有泳灘啦，其實好多地方都係一啲嘅一啲普通嘅海邊啊，甚至碼頭你都見到有人會游水啊咁樣，山頭你都可以行山咁樣，所以我都覺得仍然都係呼籲翻啦，即係其實你一啲如果係違反限聚令，即係譬如你係四五個人一堆人嘅呢啲，絕對唔得啦。咁政府唯有只可以加強巡查同執法啫。而市民自己本身咧，我都係勸喻嘅，即係如果係可以咧留家抗疫，就盡量喺屋企啦。咁但係你話，喂，我一至五都喺屋企啦，禮拜六日啦，我想出去唞一唞空氣咁樣，咁第就係確保自己打咗針，咁同埋咧，亦都係出門之前做咗一個快速嘅檢測，仲有咧就係真係兩個人最多兩個人，可能即係唔好即係三五成群啊，成班朋友啊咁樣。我覺得呢一方面係兩邊要做巡查加自律啦，只有因為你真係好多地方唔係話有得管轄嘅範圍裡面嘅啫。 嗯，在巡查的问题上面呢，头先都有救生员工会的朋友有表达过呢，他们担心呢在围封之后呢可能会有些市民呢都是尝试闯入沙滩呢，跟他们有机会会起冲突啦。那在个场地管理的权限来讲呢，他们又没有能力呢去即做任何的检控或者是拘捕。对于这些担忧呢，你认为可以怎样分担他们在即工作上面的这些困难？ 嗱，我谂如果系解释咗俾现场游水嘅朋友听，嗰度已经系围封咗咧。因为其实以前沙滩都试过有围封嘅，咁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咧都系会愿意离开。反而系你哋头先前嗰条问题就系喺泳滩以外，喺康文署泳滩以外，其实仲有大把地方可以去做呢个活动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救生员即系喺处理呢个问题上遇到一啲嘅争拗咧，可能真系唯有要揾执法人员嚟帮手啦。呢个第一，第二咧。都其實係都係呼籲翻啲市民啦，即係冇救生員嘅泳灘第一危險啦。第二咧就係都要確保即係喺自己安全嘅情況下做適當嘅運動嘅。咁如果即係泳灘圍封嘅，咁大家可能可以轉散下步啊，或者做一啲其他嘅，即係點講啊？即係喺一啲室外嘅地方，即係譬如好似公園附近啊，真係可能漫步咁樣，即係會唔會可以選擇另一個方法咧？咁樣亦都唔好令到即係救生員難做。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叫康文署圍封泳灘嘅時候，第一就係貼出適當嘅指示啦。第二就係可能都要早一段嘅時間，係咪都要請執法人員即係幫手巡多啲，咁可以減輕到救生員嗰邊嘅壓力咧，亦都避免爭拗咧咁樣。 好啊，唔该晒你啊，陈海欣，先同你倾到呢度。陈海欣咧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咁啊，喺完结今节嘅节目之前咧，有一则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啦，以后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竹园南村嘅桂园楼同埋沙田龙亨村卫心楼咧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咧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青衣长亨村亨怡楼同埋屯门宝田村第六座咧都系有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啊，我哋呢节咧想同大家咧讲下点样去支援咧一啲喺屋企同埋社区嘅隔离设施入边咧做紧检疫嘅人士啊。嗱，因为咧而家我哋医疗系统咧都行紧一个分级分流嘅制度啦。嗱，一啲轻症啊同埋咧治理能力比较高嘅确诊人士咧就可以留喺屋企或者咧系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嗰度接受检疫嘅。咁但系点样可以支援呢一啲人士，即系唔会令到佢哋由即系轻症变成重症，又或者咧系喺出现一啲问题需要去寻求医疗支援嘅时候咧，系冇办法揾到咧咁。咁现时咧，其实医管局咧有三个措施咧，就系提供俾呢啲人士嘅。第一咧就係即係指定診所啦，咁而家咧醫管局咧有指定診所咧係可以透過預約嘅方式咧去俾確診者咧前往求醫，譬如話去攞一啲藥物啊，接受醫生嘅評估啊咁樣樣。嗱，第二個咧就係叫做互信靈服務，就係咧針對一啲可能是比较高危的人士，譬如可能他的年纪比较大，本身有一些长期病患的病史，就会有医管局的职员就是透过互信铃主动去联络这些患者去评估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同埋为他们提供一些医疗的建议。第三就是医管局也有一条医疗查询支援热线，就给一些正在家居那里接受检疫的人士，他们有问题的时候都可以主动透过这条热线先去寻求支援嘅。咁喺呢方面咧，见到医管局琴日咧就再宣布咗多一项新措施，就系咧启用咗一个咧叫做隔离护理观察系统。 嗯，系啊，咁呢个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咧就寻日咧傍晚六时咧就开始启用啦。咁就为咧留喺社区啦，同埋入住社区隔离设施嘅确诊者咧提供一啲额外嘅支援途径嘅。咁病人咧就会收到一个咧即系有连结嘅电话短信啦。咁佢可以咧经过嗰个连结咧，就喺网上面登记一啲个人资料啦，检测结果啦，健康状况啦，咁个系统咧就会出咧一啲关于健康嘅建议咧，同埋相关嘅资讯俾佢嘅。咁呢个相信咧都系喺而家个抗疫策略之下啦，即系减死亡啦、减重症同埋减感染呢个策略之下咧，其实呢个系统咧其中一个好处就系避免咧一啲社区高风险嘅人士咧，因为即系得唔到一个医学上面建议同埋支援咧，而令到佢哋嘅病情咧系恶化嘅。 其实呢当然有了多一个的工具，对于在社区里面等候紧或者是自己做紧检疫的人士来讲，就当然是一个好事啦。不过我见到这个消息呢，第一时间呢就想起，因为我们节目呢通常都接听很多不同听众的电话啦，那他们呢都会分享他们的经验的。我第一时间就想呢，因为这个系统呢就需要经过一个电话短信里面的连结呢，市民呢是才可以呢在上面登记他的资料同埋报告佢哋嘅健康状况啦。对于好多长者嚟讲咧，其实可能真系有个科技嘅鸿沟啊，要佢哋喺个电话嗰度咧，第一啲字又细啦，咁啊佢哋要慢慢去上网咧去做一啲登记同埋资料嘅输入咧，可能都未必系咁方便。咁啊，其次咧，对于一啲弱势嘅社群嚟讲啦，譬如可能系视障嘅人士，佢哋之前咧都曾经表达过咧一啲网上嘅情报平台啊，对于佢哋使用起上嚟咧，其实嗰个体验咧都唔系咁方便，可能好多时候咧都要揾一啲视力系冇问题嘅朋友去同佢哋一齐用，佢哋咧先至可以去将呢啲工具用得好。咁今次推出呢个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又会唔会遇到呢啲麻烦咧？ 咁另一个咧需要完善嘅问题咧，就系因为头先我哋提到啦，譬如你系一个即系高风险群组嚟嘅，咁你有一啲轻微嘅症状啦，咁你申报咗你嘅情况之后咧，个系统咧就会提示你应该要去一啲指定诊所求医啦。咁但我哋都知道咧，其实而家要去预约一啲指定诊所都唔系咁容易啦。咁另一啲情况咧，就系譬如啦，你连日嚟都系继续身体唔舒服，譬如你唔退烧嘅，咁个系统咧就会提你要去医院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有啲病人都唔敢贸然去即系医院嘅急症室去求医嘅。咁所以其实咧，除咗嗰个分流嘅程序之外，或者个建议嘅程序之外咧，其实后面呢啲环节都要处理得好咧，先至可以发挥到个系统嘅功用。 咁所以听紧节目嘅听 眾朋友，如果你自己都是正在家居或者是在社區隔離設施那接受檢疫，到底我們剛才講過的醫管局的種種的方法，在你過往使用的經驗裏面，是否真的支援到你在家檢疫的狀況呢？對於這個新推出的隔離護理觀察系統，剛剛在昨日的傍晚六點才推出的啫，你自己又有沒有使用過呢？使用的經驗是怎樣的呢？會不會有一些在改善服務上的建議都可以跟我們反映一下呢？歡迎你打電話上來，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1872311。講返啦，其實醫管局昨日在記者會都強調的，這個系統其實只是給上我們剛才所提及的一些特定病人去用的，就呼籲市民不要隨意登入，以免阻礙有需要的人士去使用服務。對於這個系統可以發揮到什麼作用，以及是我們剛才的問題到底醫管局方面有沒有考慮到呢？不如這個時候我們都請來醫管局的代表一起談，林智恩。 好， 電話旁邊有醫管局的策略發展總監李夏欣醫生在這裡。李醫生你好。 嗨、hey, 你好，兩位節目主持人你們好。 是、李醫生，雖然我們剛才都簡介過這個隔離觀察系統的用途，但都不如請你再跟聽眾簡單講一次這個系統的作用是什麼，還有它和你們過往醫管局推出的一些支援設施，譬如是護信靈、或者是你們的查詢支援熱線相比，個定位和作用有什麼不同？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两位先，咁我或者解释一下，咁其实医管局呢就一直都想用呢一个分流分层嘅方法呢去处理新冠确诊者嘅，咁我哋个目的呢都希望医院嘅病床留返俾一啲重症嘅病人啦，咁但係留喺家中检疫又或者喺啲社区隔离设施嘅确诊者呢，我哋都想提供一啲相对应嘅支援俾佢哋，亦都希望呢可以喺呢啲社区嘅确诊者入面呢揾到一啲有机会会变重症嘅确诊者，我哋早少少揾到佢出嚟呢，可能会有一啲药物啊，又或者一啲健康啲建议可以俾到佢哋嘅。咁好似你頭先節目主持人咁講啦，咁大家都意會到啦，我哋而家現時支援緊社區確診者嘅服務呢，有電話熱線啊、護信靈啊、醫生搖佢嘅電話服務啊，同埋指定診所嘅。咁但係呢，點樣令到有需要嘅社區嘅確診者可以早啲得到呢啲適合嘅服務，我哋係需要用唔同嘅方法同埋渠道去揾到佢出嚟，同埋可以分流佢哋去唔同嘅服務範圍嘅。咁以前呢我哋一直都用电话嘅，咁用电话去分流係好冇错嘅，係可以好最快捷嘅方法，但係通常市民呢都会集中某一个时段会打电话嘅，咁所以打唔通嘅机会都几大，咁我哋就达唔到我哋想要做嘅目的啦，就係搵到一啲重症嘅病人同埋喺社区需要支援嘅病人提供返啲服务俾佢哋，咁所以点解呢，我哋就合拍咗呢一个创新科技处研发中心，就建立咗呢一个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工具嚟嘅，个工具咧就系帮我哋达到个目的，就系可以分流分层，揾出一啲高危嘅群组，俾佢哋唔同嘅需要嘅确诊者咧提供一啲适当嘅支援嘅。咁而呢一个嘅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咧，其实就会喺确诊者认知到卫生署话你已经确诊啦，咁你就佢哋咧就会收到一个系统发出嘅信息嘅。那个信息入边有个连结啦，咁佢哋只要喺呢个连结 click 入去，咁答咗啲重要嘅问题咧，佢哋就可以登记成功噶啦。咁呢啲係咩問題嚟嘅呢？其實呢啲問題呢就最主要係分別咗佢係咪一啲高危嘅群組，咁如果係高危群組呢，我哋一陣間就會有啲配套可以幫到佢㗎啦。咁呢個系統同埋平台呢，其實就除咗分到係咪高危之外呢，亦都可以提供咗一個渠道俾啲市民去呈報返自己新冠呢啲病徵嘅，如果有警示的病徵呢，其實就要即刻去醫院的了。那我們就想看看有沒有一些輕微的病徵，而他們是不是一些高危群組，那如果他們是的話呢，這一班又高危群組又有病徵的人呢，我們在背後就會拿了他們的名單，我們護信靈就會主動打電話給他們。那除了提出一些健康建議之外呢，我們發現一些適合的病人呢，我們都會幫他預約一個指定診所的，即指定診所的名額幫他預約一個。这个呢，尤其是针对一些高危的群组啦，同埋一些冇打针的高危群组。因为其实睇大家的文献都见到啦，冇打针而有高危的人呢，其实个危险性好大嘅。咁其实我哋整套嘅配套呢，都好想搵呢一班嘅确诊者出嚟，咁希望呢可以早啲帮到佢哋，希望佢哋唔可以变差啦咁样。咁而我哋背后喺指定诊所嗰啲名额呢，我哋叫调拨咗一啲名额，系专系为呢一类型嘅病人嘅。 OK，李夏欣啊，或者呢个时候咧，我想问一问啦，嗱，因为你头先特别提到高危群组啦，咁而我哋知道咧，长者啊，特别系冇打针嘅长者咧，就系即系高危嘅人士之一啦。咁如果佢哋出现症状咧，相信就系你哋嘅目标，即系呢个系统想揾出嚟嘅人之一啦。咁但系正如我头先提到啦，我哋即系连日嚟咧接听好多听众电话，佢哋都会反映咧，长者真系有个科技上面嘅鸿沟，佢哋即系收到你哋嘅短信之后咧，要识得揿入去个连结入边，又喺嗰个即系细细嘅电话嗰度咧去输入呢啲资料，即系未必个个老人家都有足够咁精灵啦。咁点处理咧？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早前咧都有好多弱势社群咧都反映过，即系呢一类型嘅资讯科技平台，譬如对于一啲视障人士嚟讲咧，就唔系嗰个使用体验好友善啊。关于呢方面，你哋会点样处理啊？ 好啊，其实我哋明白嘅，大部分老人家咧可能真系唔系好叻用呢啲电子平台去做一啲登记输入嘅，咁可能佢会揾屋企人啦，又或者揾议员帮手都唔定嘅。不过咧，我哋都其实佢除咗呢个平台，佢仲有两个方法可以得到我哋服务嘅。咁过两天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个叫做电话嘅语音服务啦，即系都系我嚟做登记落去呢一个隔离观察嘅系统入边嘅。咁佢只要用呢个电话语音按一、按二、按三咁咧嘅时候咧，佢就登记咗噶啦。咁呢个两天之后到咧，我哋就会推出。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佢仍然都可以打去我哋指定诊所度 book 一个门诊嘅。而我哋指定诊所咧，其实系琴日开始已经有一啲关爱预约嘅专线俾佢哋嘅。只要佢哋系长者啦，咁佢哋就打呢一个。正是俾佢哋嘅預約嘅長者嘅專線咧，其實佢哋都可以 book 得到呢一啲指定診所去睇醫生嘅。咁我哋希望用三個唔同嘅方法咧，都可以囊括大部分嘅長者，希望佢哋可以得到適切嘅治療啦。咁，至於弱勢社群咧，同樣咧，我都係咁講話，即係其實佢哋未必可能好適合用，即係好叻用到呢啲電子平台，所以佢哋用一透過個語音咧，可能都可以撳一至二字咧，好似我哋平時 book 一啲普通科門診一樣，咁希望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即係呢個預計兩日後就會有。 係啦，係啦，係啦。 我哋頭先咧都傾過一個問題咧，就係呢個系統嗰個後台咧，其實佢係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啊，還是佢係由一啲人去操作嗰個系統嘅？ 這個其實就係一个电脑系统嚟嘅，后面嘅操作咧都系少嘅。咁譬如咧，我哋其实简单啲讲句啦，咁卫生署防疫中心嗰度咧都会有每一日一啲确诊嘅个案，咁佢哋个系统入边咧都会输入咗去医管局嘅系统入边。咁我哋喺透过呢度嘅时候咧，我就会知道每一日新嘅确诊病者系边一个啦。咁我哋就当我哋知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因为佢有电话，所以我哋就可以 send 一个短信俾佢哋。咁我哋透过呢一个自动嘅系统去留一啲信息俾佢哋，等佢哋输入嘅。咁背后都系一组全部都系电子平台嚟嘅。咁人手用嘅嘢咧都系好少嘅，喺后边可能会整合一啲资料啊，又或者做一个名单出嚟俾各个唔同嘅地方打电话啊咁样嘅啫。 咁咧，如果呢个系一个即系人工平台咁样啦，咁因为我见到有啲传媒就报道咧，你哋系统咧系设有一啲即系主要嘅症状咧，就系俾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去申报嘅。咁如果有一啲嘅症状嗰位患者系出现咗，但系咧又唔系符合你哋呢一啲咧主要症状嘅嗱，或者我都读一读啊，嗱，你哋嗰啲即系根据报道咧，那个主要症状可能就系包括咧呼吸困难啦，服用退烧药之后咧仍然系发高烧38.5度持续两日啦，或者系体温35度或以下啦，咁你哋列出咗好多呢啲症状嘅，咁万一嗰位病者佢出现嘅症状系唔系喺呢一啲主要嘅症状入边，譬如可能佢起即系佢全身都起红疹咁样样啦，即系可能系咁，咁佢可以点样样将呢啲资料去报俾你哋，而你哋个电脑系统又识唔识得反映呢一啲即系额外嘅症状嘅咧？ 明白，其实呢我们的电脑系统是这样的，当他入到去情报他们自己的病征的时候呢，他就会选择究竟他有没有病征或者有没有不舒服啦，没有不舒服就是没有病征啦，有不舒服的时候呢，第一阵他就会告诉你有些警告或者警示的状征，刚才你就是你刚才读的那些啦，那些就要立刻看医生，如果不是呢其实他可以输入的，亦都可以留下一些问题，咁佢如果输入咗或者留低啲问题嘅时候咧，我哋会尽快咧有热线嘅同事打翻电话俾佢嘅。 咁同埋呢，因為佢登記咗啲資料啦，當佢就算有啲好輕微嘅症輕微嘅病徵，但係佢屬於呢啲高危群組，即係話70歲或以上，小朋友細過5歲，孕婦28週以上，又或者有啲免疫系統受到抑壓嘅病抑制嘅病人呢，我哋都會有護信靈嘅同事呢會盡快打返電話俾佢嘅，可能係第二日咁打單咁俾佢，俾返啲健康建議，有機會就同佢預約一個指定嘅診所囉。 嗯，咁你头先提到咧，呢个系统就主要系建议啲患者去求医啦，或者即系可能系去诊所啊，或者急症室。咁但系咧，可能有一啲嘅即系隔离嘅人士，其实佢未必系需要去求医嘅。咁譬如呢个系统会唔会连接一啲物资上面嘅支援服务嘅？ 嗱，其实咧呢个就系一个医疗系统啦，即系一个观察病情嘅系统。咁我哋都觉得既然有个咁好嘅平台嘅话咧，我哋就一定即系要好好利用啦。咁所以喺呢个平台入边咧，除咗讲啲病征之外，我哋都会提供一啲有关新冠病者需要知道嘅信息嘅，咁所以市民就可以喺嗰度一站式可以揾到啲相对应嘅资料啦。譬如有条题目佢问啊，如果我咁，我应该点做呢？咁我哋有相对一啲指引啊，或者一啲图片咧，话俾佢听应该点做嘅。咁除咗呢个功能之外咧，我哋都想尽量有啲额外个功能咧，可以便利到我哋啲市民嘅。咁所以如果市民登记嘅时候咧，写咗佢个确诊日，即系佢确诊嗰、那个。檢測個日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適當嘅日子，亦都會寄翻信息提佢咧，做翻一個抗原測試嘅。咁即係譬如第六日，即係正常，譬如第六日、第七日，咁我哋會提佢。咁佢做完，如果都係負，即係陰性嘅話咧，其實佢就唔再需要隔離噶啦。咁我哋都有呢啲功能擺埋落去嘅。不過我覺得最有用嘅咧，都係其實俾佢揾一啲相關資料啦。因為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嘅信息，如果一站式可以揾到嘅話咧，咁可能會比較方便啲嘅。 其實咧有呢一啲嘅資訊咧，當然係好便利到病人啦。咁不過過往咧都好多市民反映啊，其實好多熱線咧可能因為嗰、那個服務嘅需求都好大嘅，所以咧經常都會打唔通。咁譬如你頭先就講咗啦，喺預約指定診所方面咧，可能個系統咧都可以行多一步咧去幫下手嘅。咁喺即係其他一啲熱線嘅支援嘅措施上面，這個系統又會唔會可以行多一步？譬如可能嗰、那個病人佢系需要去通知社区隔离设施嘅职员，咁佢系有一个需要啦。咁因为喺呢啲社区隔离设施入边个热线咧，过往都有市民反映都比较难打啦。這个系统又可唔可以行多步？譬如去通知呢一啲设施嘅职员啊，有人有呢个需要，即系会唔会仲有喺其他一啲所谓行多一步嘅服务可以喺呢个系统入边都做到咧？ 其实如果反映翻俾社区隔离设施嘅工作人员听咧，系可以嘅，不过就唔会系即时咯。咁所以咧，其实每一个隔离设施，以我理解，佢都有个直线电话嘅。咁其实用打个电话咧，可能会更加快嘅。咁但系我哋都有一个方法可以渠道将呢啲嘅病征话翻俾即系社区隔离中心嘅同事听嘅。咁一样啦，就算佢喺社区隔离中心，如果佢高危群组或者有病征咧，我哋一样都会照打电话俾佢嘅。咁所以就其实就唔系理佢究竟系屋企定系隔离设施啦。佢有需要，我都会提供呢个服务俾佢哋嘅。 O K， 咁你讲下咧，嗰、那个系统寻日6点开始启用之后咧，大概有几多人登记咧？同埋另外咧，头先你提到咧，其实个系统研发咗之后咧，都收集咗一啲即系病人嘅数据嘅。咁而家主要就我嚟支援一啲病人啦，咁但系往后会唔会用嚟做一啲整体嘅一啲政策或者疫情嘅分析咧？ 第一个问题先啦，就系、是、话我哋琴日开始到而家，我哋有几多啦？咁我喺今朝早嘅数据啦，其实我哋大概咧就发出咗60,000多个嘅短信俾确诊者嘅。咁而家咧喺个系统，即系今朝早喺系统入边咧，已经有大概25,000人登记咗啦。咁我哋亦都喺发觉登记咗入边嘅人咧，大概有1,200松啲嘅人咧系属于高危群组嘅。咁而呢啲高危群组入边咧，有20个到咧系有病征，咁我哋都适切地将话咗俾胡信玲听，叫佢打电话俾佢啦。咁不过相对较多嘅咧，就系呢啲高危群组入边咧，有700多位咧系冇打过针嘅，即系冇打过疫苗。咁所以我都借你个大气波嘅时间咧，讲一讲啦。未打针嘅长者就一定快啲去打针啦，因为其实见到咁多高危群组而未打针咧，都唔系几安乐嘅，都系危险嘅。咁而其實咧，唔係高危群組嘅人都有人用呢個系統啦，都有唔少嘅提問嘅。咁大概有80多个到，咁大概10% 嘅人咧，我哋都轉介咗俾佢醫生嗰度咧，做啲搖佢嘅電話做診症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提供另一個渠道，就係話如果同事即係、就是、如果市民打唔到熱線嘅時候咧，其實透過平台我哋覆翻你都可以有啲服務提供到俾你哋咯。 嗯，隨住呢一個轉介嘅系統平台成立啦，咁對於你哋個服務嘅需求咧，一定係會更加大啦。譬如你頭先提到互信零可能都要打多廿個電話啦，咁而可能又多咗人要轉介去指定診所。其實你哋有冇足夠嘅人手去跟進呢啲市民嘅要求同埋即係佢哋嘅問題嘅咧？ 其實我哋都好適切關心住咧，究竟個服務需求有幾多嘅？咁我哋會睇住個服務需求量咧，而調配人手會唔會加大呢啲服務嘅？咁所以我哋會睇下究竟係咪真係需要，我哋會適時再加大啦。咁頭先你都問過我咧，會唔會呢啲數據我嚟做個分析？咁其實咧，我哋都有另一啲系統咧，有啲更加齊全嘅數據嘅。咁嗰啲分析咧，可能會更加幫到大家知道個情況究竟係點樣發生咯。咁所以喺呢個平台咧，我哋希望去做到一個好好嘅工具。令到病人可以得到的服务到位一点，因为如果只是靠热线的话，那些服务可能不是真的给到最有需要的人。 嗯，你哋就话会睇住个服务需求去加人手啦。咁作为市民，可能佢哋都有个期望嘅。我经过呢个连结去登记咗之后，我可以期望喺几耐嘅时间之内得到你哋嘅回复同跟进呢？ 我哋其实就希望喺一两日之内会即刻复到嘅。咁就要睇你夜晚，如果你夜晚黑，我哋每日都会朝头早接数，咁希望有一啲名单出咗嚟咧，即日同埋第二日，就可以打电话到俾相关嘅市民。咁都要睇个量几多啦。咁我估而家应该今日用翻今日嘅数字，应该都可以处理得到嘅。 嗯，即一两日内市民应该就可以得到。 系啊，系啊，系啊。 OK， 好啊，唔该晒你，李夏欣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 两位，唔该晒，好。 李夏欣咧系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欢迎你哋打嚟发表意见。 月十六号截止。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提问指，美国认为俄乌冲突破坏大国不能欺负小国的国际秩序。发言人邵立坚说，美方所作所为才是大国欺负小国的典型例证。邵立坚援引的例子包括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古巴和巴拿马，九十年代 的南斯拉夫，和本世纪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指美国对这些事闭口不提。赵立坚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对话谈判，而不是以单方面定义的国际秩序，更不是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制造非友即敌的寒蝉效应。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广东西部内陆的雨带正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明天的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半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日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九龙嘅公主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巴富街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咁就系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巴富街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而家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即系反方向啦，近住亚街老街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还是稍微多车些少，龙尾去到油站。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安定村。一些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你，在元朗区因为有道路工程，朗日路北行介乎朗明街和朗和路的路段是封闭了，去朗和路的车辆需要改经朗明街。 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看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那就可以选到健康之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在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天黄大仙、竹园南村、桂园楼以及沙田龙亨村卫心楼是进行卫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住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青衣长亨村亨怡楼和屯门宝田村第六座都是有卫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林智恩，我们刚才就跟医管局的代表讲了他们即新一个服务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到底是怎样可以支援到一些留在家里或者是社区隔离设施嗰度咧去檢疫嘅人士啊，咁啊如果有聽眾咧想就住呢一啲嘅議題咧發表意見，你又講下你哋嘅經驗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而家咧我哋就先聽下陳先生嘅電話先。陳生你好， 你好你好， 請講。 係咁嘅，因為咧我媽咧就係係呢個月嘅10日就確診咗嘅，咁咧就跟住咧就13日就入咗去皇后山嘅隔離社區隔離中心度隔離，咁開頭我以為隔離中心咧佢會有一啲抗疫嘅物資供應俾我哋嘅，包括之前或者喺家居隔離咧會有啲抗疫包啊供應俾家居隔離嘅人士嘅，咁點知原來入到嚟水隔離中心呢度呢係完全乜嘢都冇嘅，只係得三餐。跟住呢我就問當時嗰啲職員喺度問佢，我話會唔會有啲抗疫物資俾我哋㗎，或者譬如有少少藥物啊或者其他搓手液啊咁樣會供應俾我哋㗎。佢話我哋呢度係冇嘅，我哋呢個只係隔離中心，只係負責隔離嘅啫。如果你需要藥物呢就叫屋企人帶過嚟俾你哋，由我哋會轉交俾你哋嘅咁樣。咁跟住呢我屋企人呢就喺星期二就上午9点左右呢就拎晒所有物資嚟到呢度。咁跟住呢一路呢就等安排經佢啲職員拎上嚟，一路等到12点都仲未有物資拎到上嚟。咁跟住我打電話去，我問佢，佢話要下晝3-4点先至有同事拎上嚟嘅咁樣。我心諗有冇搞錯？朝頭早9点已經到達咗你哋隔離中心辦事處嗰度，點解要下晝3-4点先可以拎到啲物資上嚟呢？因為我媽當時係有少少燒嘅，微燒嘅。咁我需要其實有啲藥物咧係幫佢減輕嗰個發燒嘅症狀嘅。咁點知因為我問佢都話，未有職員得閒，咁跟住我發脾氣啦，已經同佢講到冇辦法好講啦，因為我媽咧就87岁，同我一齊，我都60岁啦，住喺一個隔離中心，咁佢要發燒，係咪我需要幫佢治理咧？因為而家呢度根本又冇醫生，又冇護士，乜嘢都冇，咁我需要一啲藥物，而我屋企人都拎埋嚟啦，你仲要拖我時間先至可以拎上嚟。到最後2点15分先拎到啲藥物上嚟俾我媽食。咁我覺得 呢個隔離設施咧係有冇用處咧？我覺得即係話，如果我喺家居隔離啊，我求其叫對面啊或者附近啲街坊幫我拎買啲藥上嚟，我都仲可以馬上可以收得到啊。點解個隔離設施會係咁樣樣咧？咩叫隔離咧？一個87歲嘅老人家係咪要喺呢個隔離中心度拗到病拗到死為止咧？我想問一句。 陈生，咁最终你哋啲物资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先有工作人员攞到上嚟啦。咁你妈妈之后嗰个情况，即系或者你哋而家个情况系点啊？ 而家情况咧，我妈妈咧叫做好翻少少，即系暂时就冇发烧嘅，即系食咗啲药。咁停药嘅话之后咧，就唔知佢有冇发烧，我就唔知啦。因为而家仲系食紧药嘅。但我每一日都会同佢探几次嘅。 你哋而家仲系喺嗰个隔离设施入边嘅？ 系，冇错冇错。 咁如果你哋之后仲有一啲物资嘅需要，会系点样处理呢？工作人员有冇话其实可能都系要经翻家人去向你哋提供呢？ 系啊，冇错。佢话佢呢度系完全唔会有物资供应嘅，只系一日三餐。 O、okay. K， 有冇留意到个隔离设施大概有几多工作人员？ 睇唔到㗎。嗱，之前呢我哋入去呢就有好多水馬圍住，咁佢樓下呢有啲人去登記我哋嘅資料啦，有啲看住門口俾啲車入啦，咁另外有啲就派飯上嚟呢，有時啲飯送呢都係唔準時嘅，呢兩日就會好少少，同埋啲飯送係完全唔得㗎，啲菜都可以係生嘅。 OK， 好啊，多谢阿陈先生反映咗佢嘅意见啦。咁啊，其实头先医管局咧都话，如果即系遇到有一啲长者咧系喺嗰个隔离观察期间咧就系发烧啊咁样样咧，其实都可以透过个系统平台向佢哋申报。咁陈生就反映咗咧喺一啲隔离设施入边咧攞到物资同埋药物咧都遇到困难。咁唔知道呢个系统会唔会帮到好似陈生呢啲咁样嘅个案啦？跟住落嚟咧，仲有姜先生打咗上嚟1872。姜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请讲。 咁嘅嗱，我讲我情况咧，嗱就咧我就系12号咧就去做核酸检测，咁13号咧朝头早咧就有个信息俾我话我系初步阳性，咁跟住咧就咁佢有卫生署有个有个连结噶，咁我就跟翻嗰个连结，咁就登记晒我所有嘅资料， 系。 咁咧就佢咧就俾翻個好長嘅個參考 number 我。咁跟住咧，以後到而家都未有人聯絡我，未有人話即係點嘅情況啊咁樣嘅信息都冇，你信息都起碼有個都係點情況啦、啊。咁咧嗱，到而家為止咧，我已經自己好翻咗噶啦。即係我已經係我自己快速測試嗰度咧，我都已經變翻陰性噶啦。即系我最辛苦嘅两日咧，就礼拜一、礼拜二嘅，就喉咙痛啊，一啲轻微感冒啊咁样。因为咧，即系因为我打咗3针伏必泰嘅。咁咧就而家基本上都冇乜嘢啦。我即系想讲下咧，话你卫生署俾啲连结咧，我都起码我上咗成，我搞咗成个钟头先搞到嘅。咁话可能我啲 I T 渣啦啲嘢，话。咁另外呢，琴晚嗰个话嗰个咩隔离嗰个系统呢、我上到今时今日我上唔到、真係冇办法。 即係你係入唔到嗰个连结啊，定係你登入咗你係即係嗰个申报上面你觉得好複雜啊，嗰个情况系。 我唔係啊，即係我入唔到个连结添啊。 可能係可能太多人同一时间。 可能好多人做个停日，我停入唔到啊。就算卫生署嗰个呢，即係佢嗱，我俾晒所有嘅資料嘅，跟住佢話我仲差啲嘢，個原來個名嗰度咧有啲問題嘅，就係要用翻佢嘅輸入法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即係我用翻手寫版嗰個係做唔到嘅，係唔俾我入嘅。 OK， 明白。 所以變咗咧，喺你話咧用呢啲咩電腦系統啊，其他嘢咧，對啲長者嚟講咧，就真係差啲嘅。 OK， 最直接嘅辦法，都起碼基本上俾個電話。 Okay. 或者你话互信灵嗰度系点样可以帮到手咧？真系可以帮到老人家。我就老坦白讲，我都好想知道互信灵嘅 number 几多。 互信零呢一个嘅服务咧，就系由医管局嗰边咧主动去联络一啲即系高危嘅病人嘅，咁所以佢哋就即系冇一个热线可以等咧啲病人咧主动打过去，但系咧佢哋咧系有一个医疗查询嘅支援热线嘅，咁啊嗰个电话咧就系18361115，18361115就由每日嘅朝早八点咧去到晚上嘅十点咧运作。 哦，咁样 系啦，好。 我想问问咧，如果系。如果假設有事嘅，要首先聯，即係聯絡咗個指定診所，先至可以去睇噶。如果就咁去唔得嘅， 指定診所咧係要經過預約咧，先至係可以去到睇嘅。你呢個理解係正確嘅。咁同埋因為係確診人士啦，咁所以可能出入嘅時候咧都要預約翻一啲抗疫的士啦。咁避免咧係喺嗰個運輸嘅過程入邊咧會感染到其他人。不過都多謝阿姜生，你反映咗你嘅情況同意見先啦。希望你 因為我諗咧，如果我再過多兩日咧，我自己檢測到係陰性嘅咧。即係根據政府而家現行嗰、那個指引嘅咧，我都應該可以隔離完畢嘅啦，應該。 O、okay, K， 好啊，多謝阿姜先生嘅意見啦。咁啊，阿姜先生就話咧，其實喺登入個連結啦，同埋可能對於長者嚟講咧，要去做咁多呢啲輸入同埋即係登記都有個困難喺度。 同埋即係其實佢所講就係、是、可能你好唔舒服嘅時候，你一諗就一定係諗打電話先。咁所以其實嗰個電話熱線個分流工作都要做得好咯，即係除咗個平台之外。 好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大家傾下第二個議題啊。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喺近年。香港的創科生態圈越來越龐大，而香港科技園一直建構創科生態圈亦取得進展。 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到今天科技園已經孕育大約850間初創企業，超過1000間科創企業落戶在科學園。 香港電台第一台， 星期六早上九點， 星星關注 香港家書。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72311，自由风。 林志恩啊，今日立法会咧系首读同埋二读咗咧呢个雇佣条例嘅修订草案啊。嗱，劳福局嘅局长罗志光就解释咧，今次修例咧主要系涉及三项嘅修订啦。其中一个咧，大家会比较关注咧，就系早前啊，因为呢一个隔离检疫嘅问题咧，即系好多地方咧都先后做咗围封强检啦。咁一啲居民咧受到检疫或者隔离令嘅限制咧，佢哋就冇办法咧去翻工，因而咧就系缺勤啦。咁喺雇主点样处理呢啲缺勤个案嘅情况之下咧，就往往咧衍生咗好多劳资嘅纠纷。譬如嗰日到底扣唔扣嗰个员工嘅平时自己有嘅有薪假期啦？当唔当佢系一个病假去处理啦？抑或咧会唔会直头咧嗰个围封时间过长咧？甚至有雇员曾经反映咧自己系俾人解雇嘅。咁今次呢个修订咧就处理呢个问题啦，就系话咧如果你系因为法例第599章规定下的检疫或者隔离令到你的活动范围受限而缺勤呢，就可以在条例下面被视为是有病假。 咁罗志光局长佢亦都解释咧，点解要修例咧？就是、因为咧，当局都留意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其实嗰个强制检疫咧，佢本身唔系一个病嚟噶嘛。咁所以强制检疫嗰个相关证明书咧，就唔一定系可以视为一个病假嘅证明。咁所以佢哋咧征询咗法律意见之后咧，就认为一定要修订个雇佣条例咧，先至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同埋更加好咧系可以保障到嗰个雇主嘅雇佣嘅权益。嗱，但系咧，我亦都留意到咧，一啲中小企业咧同雇主咧，即系调翻转头嚟睇咧。就佢對呢一個修訂咧，就有啲保留啊，因為喺佢哋嘅角度嚟睇咧，就好似增加咗即係嗰個僱主嘅營運嘅成本，或者變相咧就將呢啲違風強檢嘅一啲防疫措施嘅成本咧就轉嫁咗喺僱主嘅身上。 嗱，其實咧關於呢一個修例咧，我哋仲諗到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啲可能遵守緊檢疫令嘅僱員，譬如係 文職嚟講咧，其實佢哋如果唔係話生病嘅話，其實佢哋係有條件咧係喺屋企嗰度工作嘅。咁到底過咗呢個修例之後，如果佢哋係因為檢疫而享有病假，僱主仲有冇權去叫呢啲員工去在家工作咧？可能都係一個法例上面要釐清嘅地方。咁啊，至於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唔知道你自己又點睇啊？今次修訂僱傭條例咧，去到處理一啲同即係疫情啊，或者係違風強檢之下衍生嘅一啲勞資問題，你有啲咩睇法，或者你過往遭遇嘅經驗係點嘅咧？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嚇。而家電話旁邊咧，請你一位嘉賓，有香港中小企業聯合會嘅會長麥美儀喺電話旁邊。麥美儀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麦美仪啊，我哋留意到咧，你哋商会咧就早前啦都发咗一个声明啦，咁就系讲到咧，你哋对于今次修例咧都系有好强烈嘅意见同埋保留。点解会有咁样样嘅睇法？同我哋讲下。 好嘅，嗱，一个法例咧，其实我哋唔系反对立法，立法咧系将件事清晰化啊嘛。但系如果条法例自己本身都唔清晰嘅话其实引起混乱。引起我哋嘅糾紛，引起僱員嘅不和諧啊！咁呢條法例咪出現問題咧？呢、這個就正正我哋所關注嘅嘢。 具體嚟講係有啲咩係唔係不清晰，或者你覺得會更加引起糾紛嘅地方咧？ 啊，首先講俾聽，佢講緊個法例咩咧？係話有關活動範圍嘅區限，或者該日視為病假日嘅話，就會視為病假日啦嘛。好啦，如果咁講嘅話，即係話我想問你啦，如果即係呢件事包括颶風啦，或者 lockdown 嗰啲都係屬於叫做佢哋政府規限呢段時間唔可以要缺勤啦，或者員工就要叫做病假日，未必係等於佢病咗喎，未必等於佢確診。我想問啦，如果佢本身係冇確診，而佢屋企人係確咗診嘅，我哋點計俾佢咧？佢翻唔到工噶啦。 即係因為嚴格嚟講，其實個僱員係冇病嘅，只不過係因為佢係密切接觸者，所以佢就一定要做隔離。 嗱，依度冇提過，依度冇提過啦。另外咧，政府規限違風嗰啲啊，或者 lockdown 嗰啲，都係叫做佢哋規限上面，我都要俾病假啊嘛。咁呢個其實係我哋係佢翻唔到工，我哋要另外就請人，尤其是outdoor嗰啲工作啦。其實我哋係俾雙重錢嘅喎。 我留意到咧，有一啲行業咧，其實佢哋嗰啲僱員咧，即係如果缺勤嘅話咧，就即係其實嗰個僱主要額外去聘請啲員工咧，去頂替嗰個人原本嘅工作嘅，即係譬如清潔啊、保安、物流咁樣啦。咁如果咧，你哋嗰個嘅即係關注點就係、是，如果期間嚇、即係仲要幫個涉事僱員去俾4%嘅病假工資咧，咁就會令到一啲中小企係好吃力嘅。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喺呢段時間咧，其實呢一啲行業咧，嗰個營運成本增加咗幾多？ 我讲个例子俾你听啦。咁我其中我哋商会都有啲朋友系即系商会啲会员咧系做保安嗰边嘅。咁咧佢其实佢员工咧系30%确诊嘅，因为佢哋喺前线咧，佢其实都几危险下嘅。咁但问题咧，佢哋个即系 contract， 佢哋啲客户就话，如果佢确诊，一定系唔翻得噶啦。呢啲都系我属于病假冇问题嘅。但系最惨就系咩咧？佢哋同佢有密切接触嘅同事啊。嗰啲客都唔想去出，都唔想去翻嚟，因為即係影響其他噶嘛，所以嚟保安嗰啲係咪？咁變咗其實話高科嚟講咧，等於50% 咧 ，per location 咧係冇人係屬於翻唔到工嘅。咁加上佢俾14天嘅人工去嘅話咧，其實個費用咧係佔咗佢好大好大。但政府咧，其實政府依行頭咧做咗件事咧，就話如果你因為呢啲期間確診又或者有問題嘅話而缺勤嘅話咧，佢哋會扣佢啲合約裏邊所要支付嘅費用，但其他商家唔係啊嘛。所以變咗其實呢個出現，所以保安局嗰邊出現呢啲大問題就係咁解咯。 以你哋了解咧，咁系咪即系喺政府嘅外判嘅雇员入边咧？佢哋而家已经系行紧，如果员工系因为佢哋嗰个活动范围系因为法例而受限而缺勤，其实佢哋而家都系当紧系用病假嚟处理噶啦。你头先嗰个讲法， 佢冇讲扣病嘅问题，只不过咧佢又话因为缺勤，当然政府俾钱去照出钱俾佢，梗系照俾翻员工啦。呢啲唔系问题啦，但系就起码喺合约上咧唔会扣佢哋钱啊。系啊，就呢个问题啦。咁同埋好多时你见到个法例里边咧，除咗呢、這个咁接触者嗰度咧，最惨今日接触者咧系个客唔俾佢翻啊，其实佢冇事噶嘛。咁、那个员工好无辜噶喎。咁你叫点做？叫点算咧？系咪？咁加上你有见到嗱，好似正如最近期你见到都咪因为关闭嘅处所啦。 餐廳啦、酒樓啊、旅遊院嗰啲啦，其實好驚一件事咧。呢啲咧其實佢好多員工咧放緊無薪假期嘅。 嗯， 如果立咗例之後咧，而啱啱咁巧佢哋真有確診嘅話咧，佢哋係可以攞翻五分之四嘅有薪病假嘅。 嗯，但是那个法例的条文那个关注呢，应该就是讲的是因为隔离检疫的令而令到活动范围受限缺勤才是可以计是病假的。那如果以你刚才的讲法，那个员工的合约上面本身其实都没有一个病假的条款的话，那是不是会因为法例的这个要求而令到这些员工是享有了本身的合约条文里面都没有的病假呢？那个理解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呢？ 如果佢確診嘅話，其實都係病假。就算我哋而家我哋啲員工即係確診咗咧，佢證明咧，其實我哋都當佢病假計噶嘛。 咁但係譬如好多兼職嘅員工，可能佢本身個合約入邊都冇有薪病假呢個條款噶喎。 嗰啲係冇噶。 嗯，咁所以 係兼職，係啊。 嗯。咁所以你嘅言下之意係即係你係頭先你係講到話好多嘅行業可能而家本身已經係放緊無薪假，會唔會因為個法例咁樣樣而變成呢個有薪病假啊嘛？咁呢個會唔會其實就係同嗰個本身個僱傭合約係點寫係有關咧？就未必完全係受到今次呢個修例影響喎。 嗱，好簡單，以前不嬲過往佢哋病要俾錢，要我哋要支付錢咧，係我哋員工福利。呢樣我覺得係應該要做嘅嘢，亦都係不嬲我哋做開嘅嘢。但係而家今次咧，因為疫情而引起嘅病嘅問題嘅話，呢啲就係欠債啦，可以咁講係咪先？呢啲係公共衞生嘅責任嚟噶嘛？咁呢啲嘢係咪全部責任都去曬僱主身上咧？ 嗯，咁你哋覺得政府應該點做咧？ 我覺得政府應該咧做翻一啲，例如有啲叫補貼俾翻我哋啲僱員啦。另外或者再重啟翻保就業計劃咯。 嗱，你頭先提到好多嘅問題或者細節，你希望係可以釐清啦。咁但係而家即係都叫正式進入咗個立法程序。其實過去你哋有冇同政府提過你哋呢啲嘅關注？ 冇，唔知道。我係琴日先知道，佢將會喺佢日志喺阿局長度日志會寫，話將會去拎上去立法會通過呢件事，我哋先知道有呢回事。 嗯，咁但系嗱，咁但系今次修例入边咧，都仲有其他嘅部分噶，嗱，即系例如就厘清咗咧，如果雇员咧因为唔能够即系符合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即係冇一個醫學嘅原因，又或者唔係受豁免人士而唔打針咧，咁咧僱主咧就係可以咧係被去視作咧係合理咁樣去解僱嗰個員工。咁呢一個嘅修例又會唔會處理到啊？即係可能係僱主嘅層面上面啊，一啲因為打唔打疫苗而出現嘅勞資糾紛咧？ 嗱，依個其實好明確咧，係因為特別嘅。因為政府規定有啲地方係要疫苗護照先可以入到去噶嘛，係嗰啲行業上咧，嗰啲員工要打針啊嘛。 嗯， 如果佢證明到佢今日身體仲打唔到針嘅，或者係佢係懷孕緊嘅，嗰啲係豁免咗噶嘛。 OK， 麥美儀，因為我哋要先聽新聞啦，或者轉頭再同你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27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经核酸检测和快速抗原测试发现的个案大约各占一半，连同在2月26号至3月5号期间透过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的超过18万宗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96万宗，再多279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有4634人离世，死亡率0.48%，近九成离世人士没有打足疫苗，87%人有长期病患。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未发现经快速测试呈报的个案有隐瞒，而近七日的确诊个案虽然仍然多，但疫情较为平稳。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快速抗原测试申报平台启用以来，共发现30宗个案快速测试阳性，但喺核酸检测呈阴性，部分个案仍在调查。佢话有市民嘅快速测试证明相片中第二条线系好模糊，建议市民再做多个测试。如果有个案刻意提供假资料，会有调查同执法行动。佢又话明白市民可能会误会快速测试结果，若果复检发现是阴性，会终止市民的隔离令。另外，徐乐坚话，目前新冠感染者可以被视为已经接种一剂疫苗，因此在疫苗通行证下容许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豁免接种疫苗，以进入相关处所。希望快速測試陽性的人士可以在平台申報，以取得文件向相關處所展示。新一批300人的內地援港醫療隊下午經蓮塘口岸到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和中聯辦代表到場迎接。負責率團的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德說，按照香港特區要求，中央統籌廣東省政府安排下，醫護團隊來港協助，團隊會向香港學習，一起交流抗疫經驗。團隊在特區政府和醫管局統一指揮下，控制香港疫情，挽救更多危重病人，齊心合力打勝仗。林鄭月娥支持時說，代表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衷心感謝醫護團隊來港協助。她說香港疫情嚴峻，目前重中之重是減重症、減死亡、減感染，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再加上醫護團隊協助，有信心一定可以戰勝疫情。衛生署表示，截至3月13日，過去一星期共接獲6宗曾經在離世前14日內接種新冠疫苗的死亡報告，涉及一男五女，年齡介乎51歲至101歲，沒有臨床證據顯示個案由疫苗引起。在同一時段，共接獲44宗涉及曾經接種疫苗人士的異常事件報告。截至今個月13日，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已經總結53宗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沒有因果關係。初步認為13宗個案與疫苗接種沒有關聯，其餘17宗個案仍然有待更多資料以作評估，至今並未發現不尋常的現象。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而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巴富街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离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竹坑道，因为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的中线仍然是封闭。另外，油麻地的柏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柏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亦都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启福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亦影响一生，揸车前勿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冇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醫療需要，可預約醫管局嘅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指定診所求診。 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咧系倾紧立法会首读同埋二读咧系雇佣条例修订草案嘅。头先咧就同紧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嘅会长麦美仪倾紧，请翻佢出嚟先，麦美仪。 你好，两位你好。 系嗱，头先你就讲咗好多你嘅忧虑或者关注啦。嗱，不过我都想指出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啊罗志光咧就喺网志嗰度提到啦，由于咧想尽快完成呢个条例嘅修订咧，去俾雇员咧有保障，咁所以咧佢就用光速去形容咧，希望啲议员咧可以尽快通过呢个修订。嗱，咁你哋而家下一步会有啲咩行动去希望政府可以喺光速修例之下仍然吸纳到你哋嘅意见呢？ 其實就好簡單，我只不過講出曬我出現嘅問題，同埋佢好多空灰灰色地帶未 clarify 啫。第一件事，中招之後係咪跟政府七天時間嚟計數啦？呢啲時間上點計法啦？幾時開始啦？即係呢啲種種呢啲咁唔清楚、唔清晰嘅事咧 ，clarify 咗之後咧，我哋跟翻個規矩做嘢咯，係咪先？同埋一樣嘢就係呢啲，我成日都講緊，我哋而家中小企已經水深火熱噶啦。嗰頭其他部門講緊點幫中小企，其實今次影響唔係淨係中小企嘅，係影響所有企業嘅，唔係淨中小企。呢球係幫緊中小企，希望快啲復甦翻經濟，點樣救翻香港？你嗰頭就喺度火上加油嘅話，其實咪有問題咧？ OK， 好啊，多謝麥美儀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啦。咁啊，商界就帶出咗佢哋嘅憂慮啦。咁啊，或者都睇下咧，嚟緊呢一個法案咧，就係進入審議階段嘅時候咧，可以點釐清呢啲問題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新冠口服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 大部分的病人服用了之后都是甚少有恶化的情况，减低了重症或者变成一个肺炎的情况。尤其是讲紧三日病发之内使用的话，那个效果是很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在继续节目之前呢，先有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黄大仙、竹园南村、桂园楼和沙田的龙亨村卫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青衣长亨村亨怡楼和屯门宝田村第六座都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林志恩，刚才讲到雇佣条例的修订的时候都提到疫苗通行证问题啦，其实疫苗通行证计划咧就系要求咧市民出入一啲指定场所嘅时候咧就系要打咗针先至咧系可以进入嘅，否则咧佢哋咧就要有一个豁免嘅医学证明书，如果唔系咧就唔可以入到去呢啲场所噶，譬如系商场啊，又或者系食肆啊等等咁样样。不过最近咧就多咗人咧关注一个问题咧，就系随住我哋个染疫嘅人数越嚟越多咧，社会上面出现嘅新冠康复者咧，亦都越嚟越多。根据这个嘅医管局辖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嘅考虑咧，其实呢啲新冠患者咧，往往咧都系喺佢哋嘅建议之下咧，系唔需要咧马上去接种疫苗嘅。又或者譬如咧，对于一啲感染之前咧已经打咗两针嘅康复者嚟讲咧，更加系唔需要打第三针嘅疫苗。咁于是咧就出现一个问题啦，就系呢啲康复者佢既喺科学上面咧就唔适合 及即刻接種疫苗，但係咧喺個疫苗通行證上面咧又滿足唔到咧佢嗰個打咗疫苗先可以出入場所嘅要求喎，好似就因為咁樣咧而產生咗一啲混亂。 咁而咧其實嗰個新冠康復者咧都會有幾種唔同嘅情況啦。咁第一種咧就係你已經打咗一針，跟住先確診。咁其實咧就而家政府都係建議你三個月之後先至再打啦。咁但係咧，如果你打咗一針咧，跟住先確診咧，其實而家都不受影響嘅，因為喺2月24号啦，至到4月29号期間咧，其實嗰個疫苗通行證咧都只係要求你打一針啫。 嗯。 好啦，咁但係咧第二種情況啦，就係你已經打咗兩針，跟住染疫啦。咁而家嘅建議咧就係你康復之後咧就唔需要再次接種疫苗啦，但反而咧就係第三個情況咧嘅康復者就覺得最麻煩啦，就是、因為佢哋可能咧係確診之前咧根本就未打針嘅，咁、但係咧佢好翻之後咧要三個月之後咧先至可以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咁專家咧就話咧即係新冠康復者咧其實啱啱好翻咧就短期之內唔適宜再打針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政府而家咧又未有主動咧向呢一啲嘅康復者咧發出一啲豁免證明書，咁變咗咧佢要去入一啲嘅表列處所嘅時候咧就好麻煩啦，咁啊佢哋又冇一個證明書去證明佢哋係唔需要接種疫苗啦。咁但我嘅諗法咧就係其實政府盡快咧去處理呢個豁免證明書嘅問題都係好嘅，因為其實咁樣先至可以鼓勵到啲人咧係去檢測自我檢測陰性之後咧申報翻佢自己嘅健康狀況啊嘛。咁所以而家咧就有一啲嘅即係康復者咧就面對咗一個即係行動不便嘅情況。 其實咧，你頭先講到嗰個可以鼓勵啲人咧去申報自己個健康狀況都好重要啊，因為曾經都有專家講啦，我哋而家嗰個自我檢測嘅申報平台咧，其實因為都係自愿性啦，佢哋更加有個估計咧，可能係一個申報咗嘅人背後咧，可能有兩三個人其實咧都係冇申報嘅，就令到而家個確診數字咧唔能夠反映全貌。咁所以如果可以做得好呢一個平台，呢一個豁免書係能夠透過大家去申報咗之後咧，係及時發出咧，可能真係好似林子欣你咁样讲咧，系可以更加有效咧，去俾我哋观察到而家个确诊数字。嗱，不过讲咗咁多啦，其实除咗咧啲康复者难做之外咧，啲场地管理人都好难做噶。点样去处理呢啲康复者要求进入佢哋嗰个指定处所嘅情况咧？电话旁边啊，我哋请嚟一位饮食业界嘅朋友一齐倾。有稻苗学会嘅荣誉会长黄杰龙喺电话旁边。黄杰龙你好。 系，两位好。 黄杰龙想请教一下啦，而家如果有新冠嘅康复者，佢咧系想进入一啲饮食嘅场所咁样样，其实你哋喺前线嘅职员会系点样样处理嘅咧？ 其实头先你哋都解释咗咧，因为好多外国嘅文献同埋我哋专家啱啱嗰个星期日都讲咗啦，就康复者咧，基本上简单嚟讲就可以等同打咗一针啊嘛。咁但系咧呢个只系医学上嘅。法律上又未係喎，咁所以咧，我哋喺個食肆嘅角度咧，其實我哋就跟住嗰個 599F 咧去辦事嘅。佢上面咧係寫住幾種嘅狀況都可以進入，包括咧就係你打咗針啦，或者咧係一啲政府嘅豁免人士啦，或者係咧個年齡係細於某一個年齡啦，咁就都係可以豁免進入啦咁樣。咁暫時咧佢就冇話改個法例，個599冇未改嘅，以我所知，咁咧就未話可以係康复者都可以进入，咁就冇呢一条咯。咁所以我谂第一样，政府如果要真系方便到啲确诊而好翻嘅人士咧，就梗系要改个法例先啦。咁同时间咧，其实对我哋食肆啊、其他表列处所嘅管理嚟讲咧，我哋就唔系即系你想象下，我哋前线嘅员工咧，就唔系话做文职嘅，唔系读好多书，要识睇好多文件，又中有英嘅。咁咧系一个好简单、好快嘅，你入一个快餐店食饭都系。即嘅兩秒鐘就希望完成嘅事嚟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嘅做法咧就係要下載一個政府提供嘅一個掃描嘅軟件啦。咁相信你哋都試過噶啦，咁啊掃一掃咁就得噶啦。咁所以咧，佢即我哋早前同政府開會關於呢一個軟件嘅時候咧，大家都有個共識嘅，就係呢個軟件咧係應該係佢會懂得去分別。究竟嗰個市民係能否進入個處所嘅？咁所以呢，如果佢應該要下一步嘅工作呢，就係要有少少類似嗰個醫生豁免證明書咁，係要電子化咗，放到入佢個安心出行度，將呢個康復證明書就同樣嘅電子化嘅方式放入安心出行度。咁我哋食肆一嘟咗，見到佢顯示係綠色嘅，嗰個聲音係知道咁係即係準可以準進入個嗰種聲音。咁咪好方便到市民同我哋係即係呢啲係可以進入個處所嘅人囉。 但在個過渡期間咧，點樣處理呢一啲嘅即係康復者嗰個進入指定處所的要求呢？嗱，我留意到咧，今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被問及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就話現階段咧，由於電腦平台同埋疫苗通行證場所嘅相關人員嗰、那個處理咧，都仲係需要啲時間啊。咁又佢就話咧，如果電腦上面未能夠處理咧，就會進行一個寬鬆嘅處理，可以接受紙本嘅證明。譬如可能個康復者如果攞住一個紙本嘅醫生豁免證明書嚟到你哋食肆門口要求進入嘅時候，咁你哋又覺得呢一個做法點樣樣咧？會係面對啲咩問題咧？ 嗱，最緊要咧，佢阿局長今日就講啫。 嗯。 咁但係咧，佢講完咧，應該就要去修訂嗰條599嘅。 嗯。 咁當佢修訂咗之後咧，咁我哋就有得做啦。咁我哋即係其實我哋做餐飲業都係服務市民嘅行業嚟啦。咁即盡可能我哋都會去即係容許可以進入嘅市民進入嘅。咁暫時嚟講咧，佢係要求我哋食肆就算去檢查。就算頭先講啊，嗰啲豁免證明書都好啦。如果個市民佢冇將佢輸入安心出行，我哋現時都係要睇紙本嘅。 嗯。 咁咧，當然咧，有冇可能係睇錯啊？佢係咪會假冒㗎？或者咧，上面嗰張其實係唔係嚟㗎？咁甚至乎佢有陣時啲外國嘅打針證明咧入唔到安心出行，咁咧我哋都係要睇下嘅。即係有啲可能佢埃塞俄比亞打咗針㗎喎，咁樣咁我哋都要睇下佢係唔係。咁但係冇辦法完全識得睇咧。咁當然就係未必可以啦，但係好彩咧，法例都話我哋做咗我哋嗰個本分就得㗎啦。即係你嘗試過去睇，似乎都係喎。咁一般嚟講都冇聽過話咁都會檢控嘅。咁我相信如果係短時間咧係有咁樣做嘅，咁應該問題都唔大。因為現實嚟講咧，完全冇打針而康復嘅人其實就唔多嘅。 Okay, 即係好，即係個打針嘅數量其實已經好高啊嘛。咁所以其實就真正面對呢件事就唔會話好多咯。 嗱，咁我见到咧，即系政府有个疫苗通行证嘅时间表啦，就会分三个阶段嘅。咁到时亦都会可能会出现好多唔同嘅情况。其实食肆咧喺处理上面咧，会唔会有啲咩困难咧？ 嗱，呢个咧正正就系、是、即系当时我同食环署开会咧，都系亲口问过呢个问题嘅，都系亦都得到处方嘅答应咧，就系佢嗰个依家个扫描器啊，嗰个程式咧。到時係一定係會懂得智能咁去計算呢啲日子嘅，即係特別係咧，如果你記得第三針咧係好複雜嘅， 冇 錯，即係佢有幾個月頂嘅，係嘛？即係你要係你自己打咗之後嘅幾多個月後，但係又要睇埋嗰個實施日期。咁好多個樣之後先知得唔得㗎。 而家仲加多個情況就係、是、如果你係喺感染之前已經打咗兩針嘅，咁你又可以唔使打第三針喎，就更加多個變數啦。 冇錯冇錯，非常複雜。咁所以呢唔緊要，人腦覺得複雜嘅嘢電腦又好容易嘅啫，佢寫程式個人寫多幾句。咁總之我哋個食肆一嘟落去見到佢係綠色嚟嘅，咪俾佢入囉。咁大家都唔應該太複雜嘅。 所以就期望即係起碼喺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實施之前咧，嗰、那個電腦平台咧應該要處理好呢啲問題，就唔係等到個過渡期可能過渡到去第三階段都實施都仲未做到咧，你哋食肆就好難做啦。 非常難做啦，我相信佢都應該做到嘅，因為佢答應咗我哋。 OK， 好啊，唔该晒，黄杰龙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黄杰龙咧系稻苗学会嘅荣誉会长嚟嘅。林子欣啊，其实咧对于康复者嚟讲咧，最近都有一啲报道咧就提到啊，佢哋咧要去揾翻咧一个豁免打针嘅证明书咧，其实咧都遇到一啲嘅难度啦。嗱，因为呢啲新冠康复者咧，我哋头先讲过啦，喺科学上面咧，佢哋不短期内咧就不宜接种疫苗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去揾醫生咧就去寫翻一個豁免證明書俾佢哋，證明咧佢哋係新冠康復者，所以咧喺一個時間入邊，即係三個月入邊咧就唔適宜接種疫苗。咁但係睇翻有啲報道咧，呢一啲確診者不論係去預約指定診所啦，抑或咧想去政府嘅門診啦，甚至咧想去揾一啲私家醫生咧去寫呢個醫學豁免證明書咧，都可以話係四處碰壁嘅喎。 係啊，咁我見到啲報 道就話咧，譬如有一啲嘅即係新冠康復者，可能佢其實已經係去咗30间嘅私人診所啦。咁同埋其實個收費咧，亦都係貴嘅，即係有一啲收到900蚊至1200蚊港幣咧，先至會寫一張嘅手寫嘅豁免證明俾嗰啲康復者。咁變咗咧，即係佢哋要去換取行動自由嘅時候咧，就要去自費去嗰啲私家診所咧攞呢啲嘅申請嘅豁免證明書啦。 咁啊，聽起上嚟都好艱辛啊！到底點解喺即係前線嘅醫生上面要佢哋去寫一張咁樣樣嘅豁免證明書會係咁難嘅咧？嗱，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家庭醫生林永和喺度。如果咧你自己本身都係新冠嘅康復者，有遇到呢啲問題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傾下嚇。请阿林永和医生出嚟先，林医生。 系啊，大家好啊。 林医生你好， 好啊。 就住我哋头先讲个情况咧，即系一啲康复者咧喺短时间之内，可能佢哋系唔适合接种疫苗啦。但系咧又同传媒表达翻咧话，要获取嗰个豁免证明书咧有好大嘅难度啊。你喺即系医学界嗰度有冇即系观察到呢个问题，同埋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嘅咧？ 系啊，嗱。咁呢段時間既然咁多人確診呢，咁同埋都陸續康復呢，咁都有好多市民呢係因為未打足兩針呢就嚟搵私家醫生啦，或者係政府嘅一啲指定診所呢嚟即係要求呢個豁免證明啦。咁、啊、我哋即係都盡量去配合嘅，我知道好多醫生都咁，只不過呢因為其實個情況呢，因為而家都係即係局方咧，即係好多嘢做緊啦。我哋知道，咁可能係即係醫院啊，各方面係即係嗰啲係最緊要嘅工作啦。咁我哋即係之前就其實聽到咧，就係、是、即係食衞局咧，可能就會出一個證明咧，就俾所有即係啲康復者咧，咁佢就會係用喺呢、這個疫苗通嗰、那個即係通行證嗰方面咧，咁就佢或者會直頭有一個 QR code 嘅，咁佢哋總之係呈報咗。佢係確診嘅，無論係做核酸或者係發出測試，你係總之係呈報咗佢哋知嘅咧，佢哋就會自動咧出一個確診證明俾你咧，係可以用於呢個疫苗通嗰度。咁我哋即係醫生咧，其實普遍都聽到有個咁嘅消息。咁其實咧變咗係咪根本多此一舉咧？即係無需要做一個豁免證明書咧？咁所以我哋自己醫生私底下傾就，其實係咪唔需要咁樣做啊？咁但係又一路呢幾日咧都未聽到有進一步消息喎。咁而有好多市民咧，真係即係我哋都好想幫佢哋啦。佢哋譬如有啲係即係一針都未打過嘅，咁佢係翻工，譬如翻超級市場咁，咁佢復工啦，咁公司真係有個要求。咁我哋都同佢解釋翻個情況啦，咁就即係可能其實即係將來咧係有個咁嘅確診即係嘅 QR code 嘅，咁就無需要一個豁免書嘅。咁但係因為佢公司啊同埋好緊急，因為佢係即係一針都未打過咧，我哋話即係第一期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咁佢起碼都要即係有。如果你話已經打咗一針嘅人咧，咁其實佢可以已經用到個 QR code 咧，係即係入去安心出行道就無需要咁急啦。但係從未打過嘅咧，咁佢真係即係冇辦法啦。咁就要揾我哋，希望可以出個豁免書。咁我哋咧就會查翻佢即係個記錄啦。即係如果佢係真係確診嘅，係上報咗嘅，有個 QR code 啊，唔係有個嗰個 SMS 信息啊，或者係即係可能有將嗰、那個隔離令咧。咁其實我哋按翻佢係確診咗，跟住康復係第14日咧，咁就其實佢可以咧就申請呢、這個即係、豁免書咧。咁我哋就計翻90日啦。咁我哋計翻個時間，咁我哋出俾佢。咁其實我都知道好多醫生即係都出咗唔少嘅，咁又即係只不過我哋就係、是、即係為難就係、是、即係其實可能呢個咁嘅豁免書咧唔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即係市民其實因為啱啱好翻咧又撲嚟撲去咧，我哋都知道即係唔係最理想嘅，咁但係都希望就一方面，如果你真係需要嘅，你先至申請啦。如果唔係咧，其實可能等到下個禮拜已經有一個即係進一步嘅消息，係根本自動會有一個 QR code， 唔使大家咁樣費心嘅。 嗯，有啲報道咧就話有啲新冠康復者其實去咗好多間私人診所咧，有啲醫生都唔係好肯去發嗰個證明啦。你估計係咩原因咧？ 嗱、咁我都同啲醫生大家傾過下，因為其實呢個做法咧，我哋其實都想係即係盡量係做得恰當啦，因為即係。之前我哋知豁免書咧，其實佢都有寫清楚曬，譬如有啲咩原因我哋先至可以出豁免啦，即係衛生署係俾咗個指引我哋嘅。咁係其中我哋係大家研究過咧，係一個指定醫學原因咧。咁喺嗰度咧，我就話佢係 幾時確診，咁就即係有個嗰、那個樣本嗰個號碼，我哋寫曬落去，咁樣咧即係好似就係我就覺得合情合理啦。咁然之後寫翻佢係90日，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去豁免啦。咁但係好多醫生咧就覺得係咪真係咁啊？好似怪怪地、啊，即係佢係即係因為有啲病，我哋即係佢哋先至唔適合打，或者有啲敏感啊，咁即係好似驚咧，即係做錯嘢啊。咁所以咧，有時有啲醫生就即係不如等進一步指示啦咁樣。 我想請問咧，衛生署係咪？我想請問咧，根據你呢個講法，係咪即係衛生署係仲未更新咧？俾你哋簽發醫學豁免證明書嗰個指引，所以啲前線醫生先有你頭先講嗰個好為難嗰個狀況咧？ 你可以某程度上咁講啦。咁主要就係即係佢就冇特別有即係、就是、一啲新嘅特別關於一啲康復者咧係即係。建議我哋點樣做嘅？咁、只不過我哋用一個醫學常理去諗啦。咁就即係佢如果真係即係未打得住噶嘛啲九十日。咁而你可以話用豁免呢個字眼，雖然我自己覺得就唔係話最理想嘅，即係只不過佢係即係其實我哋都想去盡快接種啦，因為都試過一次中，其實都知道即係其實唔係即係一個簡單嘅事。咁如果佢係過咗九十日咧，其實個身體已經低咗個抗體咧，都希望去盡快接種。咁只不過呢段時間，我哋如果衛生署咧，其實佢係俾過個即係一句講咧，就係、是、即係按照醫生個專業判斷啦，嚟到出呢個咁嘅豁免。咁但係即係醫生嚟講，即係都想係即係唔會話即係俾人話濫發啊，或者譬如有啲病人咧，我都試過嚟咧，佢即係佢一個新病人咁樣咧，其實你冇記錄啦，咁又同佢唔係好熟嘅時候咧，咁睇啲即係。SMS 咧，其實都可能 check 下佢個身份證號碼 ，check 下手機係咪佢啊，咁樣即係有一啲咁嘅過程，因為佢係好翻曬，咁其實嚟咁樣睇一次咧，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唔好話即係有一啲即係錯誤喺度啦。咁亦都我哋都即係其實前線醫生都想反映，其實我哋即係近來都真係好忙，即係除咗話有時我哋都會睇好多發燒咳嘅病人，咁又打針啦，咁其實額外再有一啲咁嘅康復者咧，其實嚟到即係佔用咗我哋一啲診症時間，我哋都要同佢傾一輪啦，同埋查考翻咧，其實係即係真係多此一舉，同埋佢哋可能都我哋都有一啲可能行政啊或者診症嘅費用啊咁樣，咁其實對雙方都係即係唔好嘅。咁所以都希望有關方面就係真係盡快睇到呢個問題咧，可以既然係登記咗確診嘅，咁就自動出翻一個可以幫到佢哋解決疫苗通呢個咁嘅困境嘅一個證明俾佢哋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講得非常之清晰啊。林永和咧係一位家庭醫生嚟嘅，都反映咗好多前線醫生而家面對緊嘅困難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啊，講緊嘅咧就係一啲康復者咧去攞豁免打針證明嘅時候咧遇到嘅困難。如果你有意見，打電話同我哋傾。听下电话旁边咧，而家有黄先生接通咗。黄生你好， 你好啊，阿主持你好啊， 请讲。 我咧就我嗰晚就同打去嗰个防护中心就讲低咗资料噶啦。 嗯， 之后咧就会帮我寄份即系啲证明俾我。 嗯， 咁咧今朝就佢哋政府开嗰个记者招待会咧，又话咁样有个HM 嗰啲短信，咁我唔理佢短信又好，證明又好啦。因為上我係失咗業好耐嘅，咁我而家係等緊嗰個證書寄嚟俾我，就我需要嗰份證書咯。因為上我失咗業好耐啊，我而家唔知等嗰個證書。 你係等緊個康復證明啊，定係乜嘢啊？ 係啊係啊，因為上我係之前。即係四號確診咗啦，跟住之後五號之後啊，又計又十號之後計咯，佢話同我講由十號九號用嗰啲快速測試驗咗之後。 Okay. 是陰性的，那之後是沒事咯， 所以就等緊個康復證明。那林志恩的確呢都有一些即是在疫苗這個通行證計劃之下的員工呢，可能對於他們來說呢，即是這個證明呢影響到他們回不回到工的。